廣東廣西星期日老店，今日講的話題是《三國演義》中橫談。在直播室有蘇適， 大家好， 馬鼎盛， 大家好。 咁《三國演義》呢本書，中國古典文學四大名著啊，佢可圈可點。講起嚟，如果中橫談咧，七十七夜都講唔曬。 當然， 我只係想講佢三分一嘅其中一部分。邊三分一咧？呢個文學作品靚啊靚在一個故事啦，一個係語言啦，一個係人物。我講呢三分一咧就人物，講四個人，一個曹操，一個劉備，一個諸葛亮，一個關羽。咁首先四節我就講曹操先。曹操喺《三國演義》呢本小説裏面咧係被醜化嘅，被抹黑嘅。咁唔緊要，我哋講呢個小説，唔講佢歷史呢個真實嘅人物。小说佢都被抹黑，咁啊最大嘅罪状咧，当然系谋朝篡位啦吓、啊！你本来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咁但系佢冇做喎、啊， 个仔做啫嘛。 啊，咁啊，你话佢系做到魏王咁巴闭，咁佢啲功劳摆住喺度啊嘛。咁仲有，你话汉朝系抵唔抵亡咧？咁不是他说的，是黄巾说的。黄巾起义几百万人，说个口号叫做苍天当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就天下大吉。为什么他衰呢？大家去看历史就得，看三国演义就得，即是东汉到这个灵帝啊，那段时候已经是即是抵死的了。佢兩朝皇帝咧任用呢個宦官，居然話即係啲太監頭咧兩個，一個係佢老豆，一個佢係老母。咁漢朝嗰啲咁講倫理、咁講孝嘅地方，呢個皇帝居然話太監係佢老豆，係佢老母，呢個皇朝真係抵滅噶啦。咁仲有事實咧，就係、是、曹操執政嗰啲年份裏邊咧係。唔单止系曹操，系所有诸侯都唔服汉朝嘅，名义上挂住汉朝啫，其实各自为政。啊，大家熟悉啦，北边有袁绍，东边有袁术、吕布，东南有孙权、孙家啦，吓、啊、三代。南边咧有刘表，西南咧有刘璋、张鲁，西边咧有马腾、马超。汉帅啊，呢啲大嘅咧，细嘅都费事讲。冇一个服朝廷嘅。曹操咧就俾佢哋一个好大嘅机会，话我哋反曹操啫嘛，冇反你啊，冇反汉献帝啊。等于曹操就好笑话，我系汉丞相，汉咪即系我咯，系嘛？你攞嚟反，即系讲明一个问题，即系当时汉朝其实名存实亡噶啦。啊、所以曹操就话：如果唔系我喺度咧，都唔知有几多人称帝，几多人称王。咁你抹黑曹操咧，就系、是、可以喺好多方面嘅呢啲古仔咧，就慢慢讲啦。总之，佢呢本小说咧，佢喺政治上咧系承认汉嘅正统。啊，凡系唔系汉嘅正统咧，都系乱臣贼子。所以，欣賞一部咁犀利嘅中國歷史上面嘅名著咧，咁啊，一個係知道少少歷史背景啦，第二個睇佢咧，呢本書裏邊有好多皮裏陽秋嘅，啊，咁啊，於無字句説讀書係最大嘅快樂，兩位。 咁我補充翻少少資料啦，咁啊，其實即係馬老師講得好啱，即係話其實曹操講嗰、那個即係話。佢如果冇我就唔知幾人稱王幾人稱帝咧。佢呢個係讓願自明本自令嗰度講，所以佢講到明，我唔可以放棄兵權，誠恐己離兵而為人所禍也。呢個兵權係唔可以交出嚟。佢仲自願交出咗三個縣，講明佢係冇散漢之心。不過咧，我覺得佢要分開兩個層面睇。佢雖然 話冇散漢之心咧，但係其實好明顯，佢一步一步就係鋪緊路咧。所以即係佢講咗一句就係、是：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啊，即係我做周文王，咁邊個做周武王？咁梗係留翻即係佢個仔做啦。咁即係佢就唔要背負散漢呢個罵名，但係好明顯佢係逐步鋪路咧，就係、是、即係要逐步剝奪漢嗰個政權。咁當然漢朝亦都係氣數已盡啦，所以夏侯惇講就即係赤土一民，皆非漢有啊！呢個漢朝已經剩翻個殼，而漢獻帝如果冇咗曹操，恐怕都大命不保啦嚇！即係由呢個董卓係咪去到李確、郭汜呢啲咧，其實都係對佢好差嘅。即係起碼漢獻帝喺曹操手上咧，就能夠食得好、住得好啦嚇！即係有二十幾年太平日子過啦，呢個亦都係可以肯定翻佢。咁不過咧就，講到呢度，我有一樣嘢想補充，就係、是、話，第一就係咩叫演義，即係演義呢個詞咧，最早就出現喺《後漢書·周黨傳》嘅文不能演義，即係話演義原本嘅意思咧係指演繹義理咁解。所以羅貫中佢就話：晉陳授史傳，後學羅管半中編次。咁佢誤導咗我哋嘅地方就係話，佢只不過係我做啲編輯工作啫。其實我係根據陳壽嗰本書寫嘅，所以佢話即係考諸國史係嘛，雖不忠不遠矣。但係其實佢對歷史係改咗好多噶嘛。咁所以點解我哋有時都要指出佢用啲咩地方同歷史唔符合嘅地方咧？就是、因為佢講到明，佢話佢係根據歷史事實編輯嘅，但係其實清代學者張學成都已經話佢係七實三虛嘅啦嘛。阿蘇兄，你補充一下。 係啦，譬如講單好出名嘅假嘅事蹟啦，就係、是、曹操喺走難嘅時候咧，就同阿陳宮一齊就去咗一個富户嘅屋企啦。跟住咧，佢就因為嗰個富湯豬，佢就以為咧係想殺佢，咁就將人哋係啊提白車就將一家殺咗。跟住就講咗句凌天下人負我，莫我負天下人。其實成個故仔都係假嘅，冇發生過嘅，冇呢件事。陳登係唔係？sorry， 陳宮係咪同曹操喺一齊嗰個年代都非常可疑嘅，即係嗰件事有冇發生過？其實基本上就冇噶啦。但係呢單嘢咧，即係呢句説話咁出名嘅説話咧，就屈咗啊曹操，咁變咗曹操一個奸險嘅形象，即係我為咗生存可以殺一家無辜嘅人，咁呢個形象咧就喺呢個古仔度咧深入咗民心啦。但係其實呢件就唔係歷史事件嚟嘅，完全冇發生過嘅。 所以佢話演義咧嚇，蘇天樂、馮天樂都話係演義啦。咁你話七三喎，冇所謂嘅，有時即係九成假嘅都係小説家嘅 小説家言啊。 佢可以咁做。你講起即係曹操啲嗰個古仔嘅假，你話？佢裏面話去想謀殺董卓，嗰段就 七星劍 嗰段就假到極啦。你一個董卓太師為人臣嚇上朝都即係劍履都可以帶住上去嘅，佢身邊隨時點會？唔好话冇事保卫啊，起码有十零廿个靓女服侍啦，系嘛？咁咧曹操喺嗰度暗杀到嘅，又话即系将吕布支咗出去，咁佢就舐啦。呢啲冇可能嘅。不过即系如果唔系咁，冇法子将呢个曹操反出呢个都城啊，去组织十八路诸侯。好多呢啲小说咧，再加上《三國演義》呢部文學作品咧，有好多係脱離咗人間社會嘅啊，妖魔鬼怪、神化乜嘢都有噶啦，咁都唔出奇。但係對曹操嚟講咧，佢有一個優點，其實喺《三國演義》裏邊都講出嚟嘅啦。佢點解可以掃平北方三分天下有其二咧？其实好重要的一样嘢咧，系佢海纳百川。你睇佢手下，佢开始起兵嗰阵时候，咪就姓曹嘅、姓夏侯都系佢一家嘅啫嘛。但系佢收罗咗好多叛将啊， 张辽啦， 太多啦， 张绣仲犀利啦。 张绣系啊，杀 埋佢 个 仔啊嘛，系咯。 哇，嗰、那个如果唔死，可能即系魏朝可能会好啲啊。即係嗰個曹昂應該係好啲嘅，咁你最後連劉備係一個好明顯嘅，收咗劉備，然後劉備又叛變，去殺咗徐州牧， 咁然后佢又可以第二次收降关羽，到关羽反出去过五关斩六将，佢仲要派人通知话我知啦，啊放佢啦，啊唔好阻拦，即系佢有呢种你话佢点奸又好，系计谋又好，佢用人啊，你比较东吴同埋比较西蜀。佢呢兩個係冇乜人才可以用到嘅， 係因為當年咧就士族把持咗呢個朝政好耐嘅，譬如袁紹係四世三公啦，咁本身就係因為讀書嗰個資源嘅問題嘅，變咗咧好多官咧其實都係世代世襲咁滯嘅，咁變咗士族嗰、那個即係漢末到後來魏晉嘅時期咧，士族嘅地位咧係好高嘅。去到三國嘅後期，其實你見到好多出名嘅將領本身都係士族，係帶兵加兵添，即係東吳好明顯嘅呢樣嘢。咁成個曹操能夠做到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唔理出身。即係你係咪士族唔緊要，佢亦都唔理你係唔係投降過嚟嘅，佢亦都唔理你嘅人品嘅喎。最緊要咧就係你有能力，你有能力咧我就接收你噶啦。咁啊因才善任，咁呢個亦都係曹操同佢嘅仔咧曹丕一個好大分別，因為曹丕後來咧就信咗阿陳群啦，跟住就九品中正制啦，結果又係用翻一堆士族。咁成個司馬家繼承嘅晉朝咧，最後都係即係去到好後期都係士族把持嘅，要去到唐朝先至改變咗成個士族把持政局嗰個情況。 所以亂世係啊，亂世用人才咧，當然就係唯才是舉啦。即係得嗰啲嘢咧，睇完盛世先慢慢講啦。所以曹操係個判斷力係好強嘅，啊，即係有才，只要有一線可能性咧，我都留住你。實在留唔住咁啊，即係叫做眼前留一線，日後好相見啦。咁後尾關公喺華容道都放翻佢一次啦。雖然係小説，但係即係佢放關公，可能從愛才嘅一點，另外仲有一個，唉，一個人走咪走咯嚇，翻得起咩大浪啊？有啲咁嘅意思。 所以《資治通鑑》入面都有講啊，俾國為其主，勿追也嘅，即係佢左右叫佢追，佢都話唔好追啦，由佢啦。咁史實都係追佢嘅。咁而事實上，頭先阿蘇兄你所講嘅，即係話用人就唔好理出身，唔好理道德。所以魯迅都有笑曹操，因為曹操就係用不孝不仁嘅罪殺咗呢個孔融啊嘛。咁但係佢話喂，你自己都主張我唯才是舉，不仁不孝嘅喎。不過如果我哋問曹操嘅話，曹操連我都殺埋㗎啦。咁魯迅就開咗呢個玩笑，所以呢樣嘢我哋唔可以問曹操。 不過孔融同楊修呢啲手下嘅死咧，就 許攸啊， 其實就同佢哋兩個仔之間爭皇位係 有 關係嘅，即係其實係肅清咗。 不過佢啲都抵死嘅，某程度上都。即係某程度，孔融乜嘢都反曹操嘅。 佢容人特別係對呢啲有學問有聲望嘅士人嘅容忍咧，就從呢個微行身上面睇得好清楚啦。即係冇人侮辱佢，侮辱到咁樣啊，擊鼓罵曹。咁你一個百姓啫嘛，你喺整個殿堂之下當眾咁樣赤裸裸嚟羞辱我，可能都冇第二個例子啦，即係咁樣玩一個位極人神嘅啊！但係佢當時呢啖氣都可以忍落去啊！當然佢話奸啦，即係你啲衰仔，即係啊，多行不義必自弊，唔使我殺你啊，是但啦，即係去劉表嗰度啦，劉表又係呢條心啊， 等咩王 都唔使我殺你，唉、哎，你啲樣衰口臭， 借刀殺人。 樣衰口臭，始終你會死啊！即係對啲士人嘅態度啊，當然人有兩面性啦。曹操就表現得好明白，楊修犯佢唔係一次噶啦，啊一再犯佢咁，犯到 中學都有文讀啦，楊修之死。 唔係你 我都讀過。 你犯到捉佢去死咧，揾一條最好嘅原因就係軍事原因。啲亂軍心， 雞肋啊嘛， 冇得放你啊！你話我拆埲牆啊，或者食我一個蘇啊，咁嗰啲都一笑了之啊，係嘛？我呢頭打仗要生要死，咁你動搖軍心斬啊！所以《三國演義》呢本書佢描寫人物咧，真係絲絲入扣，佢唔會 背離了一個可能性。文學作家關鍵就是一個可能性，他可以有很豐富無限的想像力。但如果胡邊亂做呢，這個是三國演義的 特色來的 了。 是啊，是啊，即是到實在不得整個神仙出來，可能 即是幫他醫病，是 古代 開腦開這個 這個是老作的，這個就 又是是 的，這個古代小說有一個，即當時神和仙和鬼在社會上是事實存在的，人是信的他真的信的。本來我想後面先慢慢講啦，你等於即係關公顯聖嗰單嘢， 我即係殺咗阿張 飯，識打開隻眼嘅突然間，嗰啲好過癮。 總之呢啲就即係太過神化啦。但係《三國演義》裏邊，你唔可以話佢係敗筆，因為佢有一個歷史嘅背景喺度。佢咩時候寫嘅啫？啊！佢唔係二十世紀寫噶嘛？啊！佢中國嗰陣時仲係神滿天神佛噶嘛？所以《三國演義》呢本書，佢好就好在咩咧？嗱，兩位我哋大家都係中意睇書嘅人，即係一本文學作品如果成功咧，佢有一個通識喺度嘅，即係你寫個故仔咧，最好有一個基礎，最好有一個基礎。你唔好胡編亂做，即係寫出嚟都冇朝代嘅，又唔知係中國定係外國定係邊笪地方。 係啊，呢啲架空小説啊嘛，呢啲叫做架空啊嘛。 所以呢啲就即係唔襟睇啊。你最多睇嗰陣時又有啲刺激啊，或者小説手法啊，或者語言啊， 成為唔到經典 啊，或者有啲 get 喺度啊。但是不堪看，你沒法子即是傳於後世。所以我們今次選這個主題來講呢，有一點是對社會的一個警惕，即相信後生那些呢，不要說 看古典小說，中國古典小說連書都不看的，一直拿著手機拿著 pad 在那裡揈。咁唔緊要啦，即係世界總係即係有即係潮流啊，轉來轉去，唔知道以後點，或者以後又電子嘢又唔興啦，即係好難講。但係今天我哋只要有機會咧，都會同啲後生或者年輕一啲嘅朋友去推廣一下，即係中國嘅古代名著咧係值得睇嘅，裏邊有好多嘢咧。你聯繫起今日咧，其實太陽之下無新事。啊、你攞到嗰條路開咗竅，嗰啲益處俾啲虛無縹緲啊，咩外星人啊，嗰啲應該有益好多。所以我唔知而家嗰啲中小學課文會唔會有一啲古典嘅嘢喺度。 我同中學生講三國史，我都係從打遊戲機入手，所以嗰啲小朋友就聽得好入神。 三國都應該係中國，即係大中華啦嚇，最多人熟悉嘅一個歷史嘅時間段嚟嘅。但係好多人就係因為分唔到咧，邊啲係歷史，邊啲係， 所以我先要 其實好多人分唔到嘅，係啊。因為你除了看完本演義之外呢，你還要看多很多資料呢，你才知道、哦、原來這段是假的。即我第一次即回想回我當年中學生第一次看演義的時候，看完之後其實歷史脈絡都差不多，脈絡是差不多的，但是裡面很多細節的情節呢，即係你睇到本書咁精彩係咪啊？即係 我哋啲成日俾人 認 到咧，桃園結義係假嘅，過五關斬六將係假嘅，貂蟬又冇呢個人嘅。哇！真係睇到你眼火爆，然後後來你發覺，咦？我都俾人呃咗好多年。 不過成本書裏邊有一段講得好精彩嘅，關於曹操，就係關於官道之戰佢 啊呢、這個正啊呢、這個， 即係佢點樣打贏呢個袁紹。即係當然裏邊細節就唔係好多有真實嘅歷史記載啦，即係譬如關羽去斬咗顏良文丑咁樣啦。 斬顏良係真嘅，斬文丑係冇佢份嘅。 係咁，但係如果你睇翻曹操嗰個戰略部署啦，即係嗰個作戰戰前嗰個分析啊，同啲軍師分析點解自己會贏，即係袁紹點解會輸，點樣力排眾議，其實呢一啲咧都係歷史事件嚟嘅，即係都好有價值。對於你認識曹操呢個人嘅軍事才能，即係點樣作為一個大 大軍的統帥對住自己五六倍的敵人，怎樣可以有信心去打贏這場仗？其實這一段是寫曹操寫得很精彩的，即也都是確認了整個曹操作為一個軍事統帥這個人物那個角色的一個很重要。 寫一句怎樣騙許攸已經很好玩了，有多少糧食啊？一起了成年拍拍、啊、你不是想打敗袁紹嗎？其實還有半年、啊、老實告訴你，再被人揭穿，是我跟你開一玩笑而已。這就是兵不厭詐、啊、 即是很多即是清朝都當三國演義是這個兵書那麼大的嘛， 那真的有用、啊、用那條真的 居然很滿、 啊、 好了，時間差不多，我們聽完新聞再繼續。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调查 Mirror 红馆演唱会大屏幕坠下事故的工作小组，朝早再到红馆调查。工程师学会代表司徒嘉诚以及警方代表等，朝早十点之前去到红馆。据了解，昨日工作小组专家利用升降台视察舞台的高空装置。行政會議召集人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說，今屆政府上任個幾月表現相當不錯，形容開局好，被人見到積極和團結精神。他相信由於本屆政府重視民生，例如處理 Mirror 演唱會事故上反應快，亦人性化處理傷者家屬來港等，他有信心在特首李家超領導之下，特區政府可以逐步破解不同問題。葉劉淑儀在一個電台節目表示，雖然有人才選擇離開香港，但相信只要逐步恢復通關就會有商機，經濟就會復甦，人才亦會來港。她又說，特區政府希望盡快與世界各地通關，並將會推出紅黃碼，相信在解決技術問題之後會有公佈。另外，對於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葉劉淑儀說嚴重影響中美關係，但相信對香港並無影響。合資格市民今日起會獲分期發放消費券，大約621萬個市民會在第二階段獲分期發放5000元消費券，包括今年4月已獲發第一階段消費券並符合第二階段資格的現有登記人，以及透過不同計劃來港居住的合資格新登記人。有關人士今日會獲發放第一期2000元消費券。選擇支付寶香港 BOCPay、PayMe from HSBC、Tap and Go 拍住相以及 WeChat Pay HK 的用戶，第二期3000元消費券會在10月1日發放。選擇八達通的用戶就會分3期領取，第二期2000元消費券10月1日發放，第三期視乎有關消費總額達到4000元的日期。南韓過去一日新增105,500多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再多27名患者離世，累計超過2048萬人染疫，25,263人死亡，現有重症患者297人，較前一日減少16人。韓聯社報導，單日新增病例較前一日減少5,100多宗，連續6日超過10萬宗。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回归25年，行业翘楚，论香港优势。 同你倾倾金融科技。 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兼任教授陈家强， 好多人想自己做一个小小的生意。 金融发展局主席李律仁， 亚洲为中国的直局，我其实不好喜欢这个讲法。 香港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克强。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星期日下午5点，香港优势。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家庭医生陈永恩， 精神好难集中啊，一啲咁样嘅症状咧，我就称佢为脑雾。首先第一唔好担心先，咁啊保持一个嘅健康嘅生活，咁作息定时啦，另外咧就系一啲嘅适量嘅运动啦，饮食方面啦都要均衡啦，咁做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即系令到自己个心情会好一啲。头先都讲啊，其中一个病征觉得自己好似记性好差咁，如果需要嘅重要嘅资讯记低佢。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其实假的笑是很容易分辨出来的。 哈林石心面。 要真心令到听众好笑呢是很难的。 有一些人是天生笑感很好的。苏轼是永远都会令到米哈会笑。 我们有笑像。 嗯，我们有苏轼。 你我几时变成笑像我自己都不知道。 星期日晚深夜12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我米哈。 海林。 苏轼。 哈林石心面。 继续我们的《三国演义》中横谈，这一次我就主要想讲讲刘备。刘备呢就比罗贯中美化得很重要了、最重要他的卖点是什么呢？刘皇叔嘛啊嘛，四围都是说我啊，祖先很犀利的，不是看我现在捉 即草蛇中山靖王之 后、但是假的。 假的 不但历史上假的，三国演义里面都是假的。那么话说他跟着曹操去见汉献帝，那么说当然量他的身份啦，汉献帝一听咦挺好啊，切切先，即是我想啊，切刘备就没得切的了，你一介草民都不知道旁支了去哪里，但是汉献帝自己有得切嘛，起码从刘邦切起到刘秀到他应该是第十八代孙，是刘邦的第十八代孙。那这些历史上有得查的。刘备几多代呢？他自己噏的啫。但是刘备噏啊乜生乜乜生乜乜生乜乜生乜，22代孙。他应该是个辈分是汉献帝的孙的孙。何来皇叔呢？罗贯中冇理由不知道。但是呢度就是他狡猾之处。我认为是他特登咁写嘅。即是呢个刘皇叔在三国演义里面都是假嘅、但是汉献帝点解即刻认佢阿叔呢？喂，你如果认佢是四世孙咁好搞笑啫。咁是什么东西啊？点可以攞嚟制衡曹操啊？几大都认大啲认佢是皇叔。咁即使系《三国演义》里边讲刘备自报家门，佢系中山靖王之后，之后啊乜嘢侯生乜嘢侯啊，侯生侯，侯生侯，呢度又唔对路啦。 推恩宁啊嘛，越封越细噶嘛。 梗系啦，冇可能侯生侯，侯生侯，生十八九代仲系侯，而且中间仲断咗一个王莽，到刘秀后边佢仲系侯。冇可能噶嘛，所以呢啲假上加假，大家都假。我谂连曹操可能 當時未必知道，事後佢身邊嗰啲國家嗰班友點會唔知啊？一話咧，咪得啖笑咯。咁係有乜所謂啊？佢皇叔咪皇叔咯，皇帝都聽我話，皇叔咪真係死嘅。即係呢度咧埋下一個好過癮嘅伏筆，即係好似係推崇劉備，其實即係話呢條友真係假到絕啊！呢度此其一也。第二咧，劉備呢個人啊，表面上係好敦厚嘅，好對得住朋友，對得住兄弟，對得住身邊嗰啲大臣，但係《三國演義》呢本書裏面寫出佢嘅本質，就只可共患難，不可共富貴。條友做咗漢中王以後咧，首先封自己嘅仔世子先，但係身邊啲大將咧，喂，寫得好清楚喎。關羽接到封以後，第一句就問：封我何爵？佢好重視呢個爵字喎。因为我本身已经是汉寿亭侯了，咁家阵个大佬做汉中王，我应该升升嘛，冇 继续系汉寿亭侯， 冇，所以佢就借口闹王宗啊，收与老卒为伍。其实呢嗰把就系刮刘备，喂，患难嗰阵时。食则同台，瞓则同榻，文臭脚都系咁话。家阵你富贵咗，做咗王，做咗帝，咁样对我，我同你打生打死，帮你保老婆。咁你唔系咁啊？仲有关羽呢、這个喺刘备呢个集团里面咧，其实嗰个地位咧，应该比唔上诸葛亮嘅。诸葛亮军师咩叫军师啊？剑刃在此，为令者斩。我可以斩你关羽噶、你只不过一个大将啫，武夫啫。但系对诸葛亮点咧？话系托孤吓、我仔得就得啦，唔得你做啦，唔系啊嘛？咁玩我，一即系想我死啫，话鞠躬尽瘁啦吓，冇得好讲啦。但系俾咁大责任我。俾咩啫数我啊？冇乡口，乡口系咩级别啊？ 侯最高嘅级别嚟噶啦。如果唔封王，封侯系乡。 冇县侯咩？乡喺边度啊？梗系县侯大过啦。当时已经有另外更高嘅呢个位置啦。已经系高于乡侯噶啦。当时有一个叫做青衣侯上举，有一个阳泉侯刘豹，皆县侯，点会唔大过你乡侯啊？更加大过寿亭侯啦。 寿亭侯最低级啫，即系 喂停喎、即系派出所都唔知道算唔算系嘛？即系你唔可以咁样做人啊嘛！你啱啱得咗少少富贵喺西蜀，即系一隅啫，仲未得到天下，你仲要文臣武将帮你去卖命去搞老汁，即系你俾鸡碎咁多我，所以即系西蜀抵亡噶，对啲功臣，对啲军师，太过唔客气啊！咁啊，仲有少少就係劉備，其實打又唔識打，諗又唔識諗，你睇佢去打東吳， 成日都輸。 唔係打東吳，你係將呢個西蜀嘅元氣全部敗曬， 燒曬， 冇曬啊！話係攞幾廿萬人去打東吳，但係咧唔好話諸葛亮睇死佢嚇，話、你。边有话连赢七百里可以拒敌噶？ 边个建议嘅斩咗佢咧？咁啊嘛。 首先系曹丕讲噶，诸葛亮梗知啦，曹丕都知啊， 系人都知啊。 吓，咁人哋劝佢话：喂，你咁样布阵排兵，使唔使即系知会一下丞相？ 我唔识咩咁啊嘛。 朕亦知兵啊，你使乜问佢啊？即系。睇出刘备呢个人咧，又冇料，又大沙炮，总之就，唉， 可唔可以同聽眾解釋一下點解七百里連營係拒唔到兵咧？因為其實打仗係基本上大家都係一個戰線打橫擺出嚟互相對住嘅，即係將啲兵力咧打橫對出嚟。劉備嗰個咧就係一個長蛇陣嚟，係一個行軍嘅陣勢嚟，好容易俾人咧喺後邊去偷襲。呢、這個就係好明，即係基本上當時又唔好講當時，直至到近代，其實打仗都唔會咁打，即係唔會將啲兵力集中條直線咁樣對住，對而一定係打橫互相對視。咁呢個好明顯嘅，即係唔應該犯啲咁低級嘅錯誤。佢就覺得我喺一個安全嘅地方，所以我用一個行兵嘅陣勢打橫牌喺度，但係其實就已經深入敵陣，好容易俾人偷襲。 所以講到劉備咧，即係可以睇下，譬如中山靖王之後，中山靖王係劉德。刘德仔已经生咗120个仔咯， 系最多。 咁所以 最多仔嘅 系啦， 诸侯王嚟。 咁你谂下，到去到过咗300年之后，到刘备嗰一代咧，如果根据日本学者金文京嘅《三国志的世界》所讲咧，已经佢哋20000几个后裔噶咯。咁你即使当你系，你都系嗰20000个后裔嘅其中一个。跟住更何況，其實早喺司馬光嘅《資治通鑑》已經懷疑劉備呢一個身份，你自己話啫嘛。但係好奇怪，我又睇唔到當其時三國有啲咩人質疑過劉備呢個所謂帝室之袖呢一個身份，因為佢都有咁多敵人咧，點解佢啲敵人唔攞呢樣嘢嚟攻擊佢咧？呢樣嘢我就暫時都係百思不得其解。 可能係不值一笑，即係大家都覺得。讲大话咧，穿煲系有嘅，穿到咁底嘅咧就好少噶啦。 佢嘅面皮够厚嘅真系， 而且仲有，即系刘璋 系啦， 刘表 俾佢食埋啊！ 人哋都系啊嘛， 都系真嘅嗰啲。 人哋都系，人哋都唔使出声，因为呢味嘢卖唔出价钱啊嘛，系你先至当宝咁揸住嘅啫嘛。 系啊，咁啊，有一样嘢仲好玩喎，就是、我哋头先讲汉寿亭侯咧，我哋睇《三国演义》咧就话，本来叫寿亭侯，关羽咧就觉得唔系，要为咗忠于汉室要加个汉字喺前面，但系其实呢个系罗贯中点我哋嘅，汉寿系一个地方名， 地名嚟 嘅，系啦系啦，就唔系汉寿亭侯，呢个系汉寿亭侯啊，咁所以我哋以前又俾罗贯中呃咗。 系， 头先讲起即系打东吴呢一仗咧， 系啊， 刘备系好愤怒。咁一時即係激憤咧，帶住幾十萬大兵、傾國之兵去打，而且即係講明唔帶諸葛亮，將都唔使你用咩計謀啊，我去就不搞掂。但係佢擺長蛇陣，仲係在其次，呢個係戰役上面嘅錯誤。佢喺戰略上面錯誤咧，犯咗呢、這個。兵貴勝不貴久呢一條， 陸遜就拖佢。 你一打唔到，喂，你正面打唔到，兜個彎得唔得啊？你幾十萬大兵可以幾路分進合擊噶嘛？有乜理由就喺度等秋糧啊？哇，傻咗啊！幾十萬大軍食住點算啊？所以佢一等就已經死啦。即係孫權嗰邊咧，有能人志士就話：你一下如果唔可以一鼓作氣咧，你喺嗰度一等咧就實死噶啦。所以劉備佢到臨死嗰陣時，佢都自認嚇、我係唔得嘅嚇。雖然係咁，但係羅貫中都捧佢啊，覺得佢係唉點都係姓劉嘅好。咁姓劉嘅係咪真係好咧？喺劉備執政嗰一段好短嘅時間咧，亦都講明佢係唔得。佢最旺嗰陣時係關羽北上打襄阳嗰陣時係最旺嗰陣時啦。但係你條路唔係咁打㗎嘛。如果你嘅主攻方向係咁嘅話呢，你起碼派諸葛亮去㗎嘛。你因為關羽係一個勇夫，確實係唔錯啊，殺咗好多名將。但係你係咪喺謀略上得呢啊，我哋一陣講關羽先講啦。就主要講話劉備用人啊。你一个唯一一次机会能够呢个北上嘅机会，你用人系唔应该将呢个重任交俾关羽嘅，因为诸葛亮已经讲咗啦嘛，东和孙权北拒曹贼啊嘛， 嗰个都有啲擅自作战嘅可能性喺度嘅，即系未必系留俾。受意啊，關羽打上去。不過劉備一生最光輝嘅時刻咧，就應該係佢喺漢中， 漢中王 爭贏咗呢個曹操。咁漢中王有意思嘅，因為點解激到曹操親龍生煙呢，就是、因為當年劉邦 就是封了在汉中的嘛，那你叫自己汉中王，你就是自己是刘邦咯， 好意头，好意头。 所以阿曹操就好兴嘅，因为刘备自称汉中王呢件事。 而最过瘾就系魏蜀吴呢个概念，蜀本身系一个错误嘅，你嗰个国号叫做汉，但系因为陈寿写《三国志》为一政治正确，奉魏为正统，就夹硬将个汉就改咗做蜀。即系而家我哋睇电视剧咧，嗰啲有个蜀国嘅蜀嗰支旗喺度，但系其实唔会有咁。 冇可能嘅，一定系 写出嚟，一定系汉嘅。大佬佢话明个汉室正统啊嘛。 你講到這裡呢，講細一點又證明他有不臣之心， 是啦， 那你劉備經常說漢獻帝漢獻帝，即是好像康有為那樣拿著他衣帶招， 假的， 不知道假不假了，總之呢拿著那樣東西，即是好像是我是奉旨的了，奉召討賊這樣。喂，但是你话汉献帝死咗，你同佢发丧，人哋明明生勾勾仲喺度，你迫不及待咁即帝位， 梗系啦。 你话边个谋朝篡位先？所以刘备呢样嘢系佢最大嗰个卖点啊嘛，佢笼络天下士人，但系佢喺呢个利益面前咧就冲昏头脑啦。 其实汉中王都已经 太过急。 系啊，漢中王本身都是不臣之心嘅。 都好啲，仲 得王啫，三白王噶嘛，冇个白字啊嘛。 唔系，但漢朝又点可以有漢王咧？呢、這个 佢姓刘啊嘛。 系啊，佢成日都打住呢个旗号啊。 但系真系冇发生一个朝代用自己个国号咧封王嘅。咁所以个漢朝自称漢王本身呢件事咧系非常有问题嘅，即系假设我就系代表漢朝啦，佢自称漢中王呢个动作就代表我其实唔理啊漢献帝噶，漢献帝嗰个假朝廷嚟噶，我自称漢王呢个先系真朝廷，有一个咁样嘅意思喺度噶嘛。 即系你呢个思维咧，完全可以加喺漢献帝身度，即系漢献帝呢头俾呢个人废咗，但系嗰头接到报告。哦，原来刘备都咁对我吓、啊，我仲谂住呢个皇叔起兵擒王嚟救我，点不知佢自己坐咗先。 系啊， 呢样嘢即系我哋事后啲后人睇《三国演义》咧，啊都眼见太色，话呢个刘备即系作危一世，点解到后尾都 临老啦？ 吓、啊，即系临尾都衰咧？啊，即系讲明一个人嘅。天性啊，系好难抗拒嘅啊！你喺刘璋开始对佢咁好，请佢入四川啊，俾粮佢，俾兵佢，俾地盘佢啊，佢就走嚟反，然后咧抢咗人哋嘅地盘咧啊，仲假惺惺话：，我都唔想噶啊，势所逼然嘅咋咁？喂，咁交代得过去？你冇可能噶嘛？大家姓刘嘅，人哋咁信你，又系因为你以前嘅宣传，使到信你系一个好厚道嘅人。好多人都讲嘛，刘备系长者啊嘛，啊你老人家嚟噶嘛，你点可以咁做啊？啊，点知老人家有时都按捺不住，所以刘备喺《三国演义》里边咧，罗贯中其实有好多曲笔噶，即系。咁上下又引潤佢，咁你大家會心一笑啦、啊、又唔使踢爆得太犀利。 咁佢睇佢兩個仔嘅名字都睇得到嘅，一個叫阿封，一個叫阿蟬。咁到底咩人先可以走去封蟬呢？ 啊，好嘢喎！咁都俾你諗到，諗唔到呢一點。不過幾有趣就係路邊督郵咧，明明係劉備路邊嘅，劉備脾氣就唔係咁好啊。陣間即落張飛嗰度，係啦，其實劉備就覺得個督郵都唔肯見我，想炒個郵魚咁啊，嬲咗上嚟就打咗佢百幾鞭，本嚟想殺埋個督郵，個督郵鬼殺咁嘈嚇，唔好啊！咁佢要咁算啦，咁即係個脾氣。气就唔系咁好，但系为咗营造刘备嘅仁者形象，就扼落喺张飞身上面。而更加有趣嘅，张飞明明叫益德，益即系不断咁增加道德咁解，但系佢又变咗叫益德，加对益俾佢。《三国演义》就扼咗年，好多历史学家有时都唔留意到呢一个细节，只以为张飞真系叫益德，又俾《三国演义》扼咗啦。 咁佢作为文学作品嚟讲，咁改系改得好嘅。 你俾对益， 你张飞嘅形象就俾人哋一睇就 系啦。 炮头网 夫系啦， 系个网夫嚟噶嘛， 靠肌肉嘅， 又好中意打人噶嘛， 系啦，好过瘾， 死都死在打人身上啊， 饮酒打人， 你呢样嘢 即係張飛嗰個形象咧，喺《三國演義》個人物塑造上邊咧係非常之成功嘅。啊，幾千年落嚟一直都成為一個 local 啦。張飛一講唔使啦，你就張飛嚇、啊，就係莽撞，就係猛。咁你張飛都好多假噶啦，張飛你話喝斷長板橋嗰啲唔講，你一個人點阻擋到幾萬曹兵啊？嚇、啊！ 百万军中藏波头赵云都冇可能啦、 啊，我嗰啲有可能， 系咩？ 有可能咧，曹操放佢，曹操放佢，曹操讲咗啦，曹操话我啊又火啦，唔好放冷箭咁啊，咁以为佢杀唔出重围啊嘛，点知啲兵唔系傻噶。 系 嘛？你唔俾我落死手，佢落死手喎、啊，大佬咁啊，让一条血路啦！啊，呢个即系讲笑啫，即系一场仗，边有打成咁噶？啊，仲有刘备咧，讲说话都唔算数嘅吓，咩、啊、兄弟如手足啊，夫妻如衣服啊，啊，好似即系我啲女人就冇乜所谓啊，但系兄弟系要紧。啊，事实系咪咁咧？啊，人哋关云长保咗你两个。夫人翻嚟，咁啊多谢武具。到时封你夫人嗰阵时好地地，封关云长嗰阵时你啊揞住个荷包。唉，这个刘备真系。 同埋譬如汉朝五虎将里面啦，其实佢哋嘅爵位咧，大部分都系刘禅封噶，除咗关羽。 系。 系啊，即系刘备咧，因为刘备做皇帝嘅时间其实都唔系好长嘅，刘备系冇封过。譬如趙雲 就最唔抵啦，兩父子都忘恩負義啊！ 趙雲係劉禪封嘅，仲要係死咗先封嘅， 係咯幾咩？ 係啦，跟住譬如黃忠馬超本身係諸侯啦，咁所以冇可即係點都你投降，作為一個諸侯投降咁樣，係咁依都 講家世嘅， 都要封翻啲嘢俾你啊！但係黃忠都係死咗之後都係劉禪追封嘅，即係劉備真係好孤寒嘅喺呢方面可以睇得到 呢樣性格決定命運。即係劉備孤寒咧，從佢 窮啊， 從細窮有關係 嘅，積弱嘅咋大佬。 即係而家大家鬧周星馳話佢啊咁孤寒，咁你要知道佢即係三十歲以前確實係，且孤寒呢個名詞開始唔係我哋而家咁解釋嘅，孤寒即係 有錢佬節儉其實美德嚟嘅， 唔係形容佢係好淒涼，孤者即係無援也，啊寒者咧係佢門第嘅問題。唔係話即係攣住啲錢唔放咁嘅意思。其實劉備你話佢積弱咧，可能都係暫時嘅，同埋一段好短嘅時間。點解咧？因為佢騎馬射箭非常犀利。 佢同阿公孫瓒係同學嚟噶嘛？ 係師兄弟啊，係啊。 佢同盧植嗰個大文人嚟讀書噶嘛？如果唔係有錢。在文武方面不可能有这样的培养的嘛，但可能他曾经穷困潦倒过， 即好像朱元璋都做 过，朱元璋 跟很多赤贫，朱元璋 祸 死了，这么小的 三代贫农四代乞衣，连起名都不懂起的， 从八的而已， 五十六九十四那些是名字的，刘备不同，刘备 有钱很多， 知书识礼，懂得包装，这个很重要，發揮佢丁咁多，有少少意思，佢都攞嚟做宣傳，即係做公關，劉備係一流。 最過癮咧就係張太炎有一個大膽嘅假設咧，佢覺得其實係劉備同諸葛亮特登害死關羽，特登等關羽守荊州嘅，因為關羽功勞太大，劉備擔心咧，即係劉禪鎮壓唔住佢，又冇罪名可以殺死佢，於是就假孫權嗰隻手咧就鋸咗關羽，呢個張太炎一個幾大膽嘅假設嚟。 應該不成立。 不過我覺得太大代價啦，如果係咁。 唔係咯，攞成個荊州嚟 逼江山。 我覺得佢幾大膽嘅假設，所以攞出嚟討論。 咁啊唔緊要，張太炎呢啲嘢，張瘋子啊嘛，乜嘢都咁講啦。而家文人做翻案文章，乜嘢都可以翻到案嘅。好啦，讲讲电话18723111或者 Facebook 香港电台广东广西之友，一阵翻嚟我哋听电话咧，可能可以同大家倾倾呢个《三国演义》中横谈。相信唔少听众咧，起码冯天乐话斋打机打过啩， 系实打过啦，我都打过啦， 有偈倾嘅《三国演义》，讲文讲武讲人。 講語言。 電視劇都睇過啦， 真係好多好多非常即係傳頌千古嘅語言啊，寄生魚啊，何生亮啊，啊好多呢啲。天下英雄為使君 與操耳， 係啦。咁呢啲都其實都係人生哲理嚟嘅，好多嘢，即係啲後生仔或者學生睇咗消化咗咧，個收益會好大。好啦，咁我哋聽下新聞，翻嚟繼續。 救同搜索，直升机亦都出动协助。火警焚烧超过24小时，仍然未救熄。当局疏散大约1900人。多个美洲国家已经表示愿意向古巴提供援助。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骤雨正影响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星期二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以领首先讲封路。葵兴路有白水管，近住葵兴村兴福楼的一段是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揸车朋友经过要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而另外较早前北角丹拿道亦都有白水管的，而家水管已经修复。去炮台山方向近住琴行街的唯一行车线亦都已经重开翻。隧道方面，而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就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三号干线落车去葵芳，屯门公路由金堂来回，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请多礼让巴士，等巴士可以安全地驶出巴士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一起。 我是管理新思维的陈志辉，我想同大家分享的书就是行销 3.0。 他提出在行销或者市场推广的时候，要考虑的受众不应该只是考虑消费者或者顾客，还应该包括机构对社会带来的正面影响。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一起揭。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CIBS 人人广播 有奖游戏第二击， 乜家伙啊！有奖游戏之前咪玩咗咯， 今次系第二击啊！听节目， 听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 玩游戏， 去 CIBS 网站玩有奖游戏， 用创意回答同今季 CIBS 节目相关嘅问题， 每日拣选答案最具创意嘅三位参加者， 可以获得200元电子购物券， 即上 CIBS.RTHK.HK 了解更多啦！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有奖。 奖游戏礼已经，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佢天生只得一成视力，但系就冇咗佢对于编写程式嘅热爱。 可能佢睇得比人慢，但系咁样就带俾佢更多嘅思考空间。而家仲喺创科行业发展添。 星期日我哋请嚟视障青年黄宇彤，听下佢点样克服生活嘅种种障碍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好啦，继续《三国演义》中横谈，咁啊，有位听众黄生同我哋一齐倾倾，黄生。 系，三位主持好吓，我就想讲下关羽呢个人物啊。咁啊，黑社会咧就都敬奉供奉关羽啦，即系差馆又即系我唔知而家冇啦吓，即系若干年前都仲系供奉嘅，喺差馆入边有供奉关羽。咁会唔会系即系关羽被冠以一个义薄云天啊？即系呢四个字。咁会唔会黑社会睇义字咧就系、是、即系叫做有义气啦，即系讲兄弟情啦。咁而差即系差馆如果供奉咧，就真系个义字就系讲正义个义啦。咁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关羽佢当时咧就各为其主啦，佢系忠于刘备啦，系嘛？佢亦都杀过好多敌人，譬如水淹七军咁样，即系杀敌人无数。咁所以佢嗰个义薄云天嘅义系咪即系其实系包含咗？有义气，即系忠于，即系佢忠于刘备，好重兄弟情，同埋又正义，又讲唔讲得上系好正义嘅人物咧？我想请教下啫。 好啦，咁啊，讲关羽啊，关羽其实真系好多古仔讲。首先，关羽一个系历史人物，系真有其人；一个就系《三国演义》所讲。咁头先呢位听众咧讲呢个黑社会拜关公。其实唔一定都系黑社会嘅，好多民间即系拜呢个关帝，系正正当当嘅，系合法嘅，系即系应该讲系正面嘅。咁佢系点样嚟嘅咧？呢个《三国演义》里边有讲，一个咧就话关公俾人斩头以后咧，英灵不散啦，吓显灵啦，吓。在呢個玉泉山頂，成日大嗌還我頭來。咁咧個和尚，即係喺《過五關斬六將》嗰陣時見過噶啦。呢個和尚嚇、叫普靖，普靖咧就勸佢嚇：，你算吧啦嚇、你斬咗咁多頭，人哋又問你還又點算咧？咁所以關公咧就誤咗啦，啊就歸依咗啦。咁就喺玉泉山咧显圣护民，呢个系《三国演义》里面讲嘅。咁当地啲人咧就同佢见了拜祭佢，这个我觉得系有可能性嘅，即系当时会有啲咁嘢。再一个咧就系、是、曹操做嘅，啊《三国演义》里面讲嘛，话曹操收到关公个人头，啊咁啊睇见仲同佢笑。话啊，别来无恙啊！咁即系突然关公吹苏碌眼，吓到佢晕，咁就觉得关将军真天神也啊！要以皇后之礼葬于洛阳南门外，大小官员呢送殡，曹操亲自拜祭，封佢做荆王。咁《三国演义》系咁讲，当时可能都有呢啲动作。即系费事树个敌啊，因为人系你都唔杀嘅，做咩要送个头嚟俾我嫁祸江东？唔系嫁祸江东啊，嫁祸呢个北方啊。咁此后历代嘅皇帝对关羽嘅封 是一步一步升、啊、升到什麼關聖帝君、啊啊、即 是已經封王的。所以關帝廟呢在華人的地方，特別是華僑的地方、啊、即是遠離祖國，他當為這個是祖國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千萬不要以為即是拜關公就是黑社會，不是那回事。咁啊，讲到关公咧，其实我有啲古仔可以讲啊。千里走单骑，假嘅， 假啦，即系个点地理位置都唔啱，条路都唔啱， 唔啱。 唔系我系从呢个军事上面去考虑，你一人一骑，后边仲要两个女人，系啊。咁人哋一座城，如果唔俾你过，根本唔使睬你，关埋个城门，你识飞啊？你未死顯唔到靈噶嘛？咁呢個冇可能嘅。仲有一樣嘢冇可能係咩咧？啊，同馬有關係。佢個赤兔馬，從呢個第一次見赤兔馬，董卓送俾呂布，然後收買咗佢。 壽命嘅問題啊嘛。 對啦，嗰、那個年份到關羽走麥城31年。31年加埋吕布得马嗰阵时，起码3岁马、4岁马先可以用啦，35岁只马，相当于人100岁以上。而且马佢如果作为战马真系用嘅时候咧，4、5、6、7岁过咗以后咧，就體弱噶啦， 香港人好熟噶啦，因為我哋有呢個賽馬運動， 所以呢樣嘢你啱唔到人。仲有一樣嘢咧，大家要注意到，關公呢、這個《三國演義》講噶，啊有一次赴宴，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啊嘛。曹操話：喂，你係好守禮嘅喎，乜事遲到啊？咁，唉，戰軀頗重啊。我諗關公真係都好大件，不但高而且大件，咁。只马咧，佢压到即系冇乜力， 仲要着盔甲， 咁所以唔会去赴宴着盔甲。 明白，即系如果过五关斩六将嘅时间，仲要着盔甲。 即系我话，曹操俾赤兔马佢开心到死。但系大家咧一定要搞清楚，古代嘅骑兵，如果系精兵嘅话吓，最少一人系三骑。点解咧？一批系战马，打仗先骑。平时是不骑的，好饮好食服侍住。再一匹呢是乘马，是脚力来的，代步的。 行军的时候骑的。 代步的。第三匹马是驼马。 什么装备的？ 什么他的盔甲，他那把82斤的青龙偃月刀。 没有 这件事。 都是假的。没有的。关键没有这种武器。 好呢。我去台灣即係睇個關帝廟啊，佢門口咧動咗一把，當然係假噶啦。 宋朝先有咁嘅類型。 嗰陣時嗰啲叫索長矛嚟嘅，應該用、 啊、 用擊。 唔係點解佢斬顏良都係刺嘅？ 係啦係啦，刺翻。 馬紅又 係 刺 啦， 但係嗰把刀咧真係唔止81斤啊！即係台灣廟門口嗰把鐵刀，哇！嗰陣時我50歲，得起佢。你冇话冇啊，即系能够的住都唔简单，120斤，即系100台斤。咁啊，即系讲关羽，佢点止三匹马啊？即系冇可能咧，送咗匹马俾佢，佢啊成日骑住。 你睇翻《三国演义》讲曹操嘅马咧，就有明显嘅分别。曹操名马有好多匹嘅嘛，爪王飞电啊，即系刘备都有几匹啊，但系关羽咧就唔知点解得一匹嘅啫 ，local 嚟嘅 系啦。 即系赤兔，即系关羽即赤兔。 系啊，即系啲冇可能嘅，即系35岁嘅马，仲要跟住佢走麦城，怪之得败啦。吓、啊，呢啲系唔可能嘅事。所以 关羽系被神化都好紧要嘅。我哋留意到关羽有几个缺陷咧，大家少留意到。第一，佢系比较好色嘅，即系因为当佢同吕布决战嗰阵时候，吕布有个将领叫秦二禄。咧关羽就话知道佢老婆好靓，佢就同曹操讲：如果打赢咗吕布咧，记得将呢个秦二禄嘅老婆俾我。曹操话得啦得啦。因为关羽讲咗几次，曹操就心谂：喂，可能佢老婆真系好靓，不如我睇咗先啦。咁最后就曹操立咗。 而且曹操又好中意寡妇噶嘛。 系啦系啦系啦。跟住第三个演义特登唔写呢件事，就隐藏咗佢。咁诶，斩颜良系咪咁光彩咧？ 讲到好似好劲咁，但系其实颜良系对佢冇防备，所以俾佢斩啫嘛。因为颜良以为佢系投奔翻袁绍噶嘛，因为刘备同佢讲话嗱，我个细佬系咪投奔翻袁绍噶啦，同我一样，咁佢咪冇防备，咪俾佢突袭杀死咗咯。其实唔系一件真系认真咁光彩嘅事嚟嘅啫。而文丑本身亦都唔系佢杀啦，系曹操杀啦，《三国演义》又加埋落关羽度啦。咁所以其实关羽加上亦都好骄傲啦，系咪？即系当呢个孙权啦，即系希望同佢结成亲家嗰阵时，佢就辱骂佢嘅来世啦，《三国演义》写得好生动啦，即系话即系妇女安可嫁犬子，然后就俾呢个孙权就嬲到佢死，最后要喐佢。包括后来关羽人缘亦都好差噶啦，睇下系嘛，《三国演义》都有写啦，傅士仁啊、糜芳啊呢啲不战而降噶嘛。因为关羽就话嗱，等我打赢仗，我收拾你两个噶啦，你哋啲后勤做得唔好啊，咁样。咁所以其实关羽系有呢啲缺陷，所以关羽喺同时代嘅人其实唔系对佢咁尊重得咁紧要。关羽嘅神化之路咧，我哋睇唐诗都冇噶，李白啊、杜甫啊，系嘛呢一个刘禹锡啊，有咏诸葛亮嘅，有咏其他历史人物，但系冇咏关羽噶。关羽受到咁大个尊重，主要系由明即系宋朝南宋以后咧，特别系朱熹，因为奉蜀为正统咧。然后就演绎到系即系乾隆王啊，嗰啲系直情咧尊封佢做即系关帝啦，吓即系将佢上升，即系佢个神化过程系有特定嘅历史条件先令到佢咁神化，就唔系一开始关羽就已经咁受人所尊崇嘅。我觉得呢点系需要注意。 唐朝可能系讲紧啊兰陵王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跟住宋朝，尤其是南宋后中后期会睇岳飞比较重要。 系啦系啦。 跟住其实因为清朝就唔可以即系要压抑嘅岳飞，岳飞放金噶嘛，咁啊更加 抬咗出嚟啦， 更加捧关羽就捧得更加高嘅地位。咁同埋如果你睇翻关帝庙里边咧，有两个人系一左一右噶嘛， 周仓 啊， 呢个就系假嘅，冇呢个人嘅， 系周仓就冇呢个人啦。咁关平咧，其实都唔系养子嚟嘅，关平咧应该系亲生仔嚟嘅，不过后来就因为关平死得早嘛，即系同佢一齐喺对东吴嘅，即系被东吴偷袭啦，一齐死咗啦。咁所以就算啦，就当系养子啦。关兴就后来就继承咗佢个地位。就算去到后来咧，关兴张豹咧，即系喺夷陵之战复仇咧，其实都唔系真嘅，因为其实两个都唔系武将嚟嘅。张豹其实系文官嚟，关兴其实身体好弱，咁所以冇乜，其实冇乜历史嘅遗迹遗留落嚟。关羽最后头先都有讲啦，即系杀咗颜良之后咧，姓颜嘅后人咧灭蜀之后咧，其实系将关羽嘅后人咧系杀晒噶，因为即系仇都太大嘅，咁所以关羽其实冇后人留翻落嚟嘅，即系都同佢当年杀颜良嘅时候，即系头先马老师讲啦，边个还头俾你咧？你杀咗咁多人，即系杀咗人太多，后代嘅职任都唔系咁好，反而五虎将其他人咧系有后人嘅吓，即系诸葛亮都有后人剩翻嚟，关羽就冇嘅。 我哋最过瘾讲桃园结义啊嘛，桃园结义讲个白马祭天，乌牛祭地，但系呢个风俗系辽国先有嘅，即系起码都要去到五代十国开始先至发端。咁咧罗贯中就唔知啊，将呢个风俗就移咗落去，将辽国人特有嘅风俗就移咗落去汉朝嗰度。而结拜文化最早都要出现喺颜氏家训入面，即系南北朝时代先有结拜文化呢一样嘢，所以佢哋亦都唔可能结拜做兄弟。退一万步讲，就算佢哋三个真系结拜做兄弟咧，都应该系关羽排喺第一位嘅，因为根据清朝出版嘅《关公年谱》咧，关羽系大过刘备一岁嘅，咁所以就唔系刘关张嘅，张飞系照旧做细佬。因为《辞海》嘅记载咧，睇翻就张飞咧就细过刘备四岁嘅。咁所以咧，其實張飛趙細佬第三就冇問題，但係就唔可以係劉備做第一。如果真係有結拜嘅話， 咁本書都有解釋嘅。關羽見到阿劉備嘅面相貴人，所以就要認咗做呢、這個。认咗佢做老板，咁啊跟佢揾食。 但系佢个样好异相喎，如果用我哋而家嘅角度睇系嘛，哇，佢手咁鬼长嘅， 长臂猿， 水手及膝， 有反祖现象。 哇，嗰只耳仔啊咁鬼大，嗰只眼唔使转都望到自己只耳仔嘅。如果佢生活喺而家，可能喺学校会俾人欺凌嘅。我怀疑嗰啲即系校园欺凌嗰啲。 耳仔大，当时应该系福相， 富贵相啦。 你睇好多佛祖啊嗰啲， 大到咁啊，但系 系啊。咁啊大咯，好似尋日睇電視話有個人養只羊，個羊一耳仔咧長到拖地嘅，米幾長嘅啊！咁啊羊當然就唔係福相啦。當時關公即係 在《三国演义》里面显性呢，还有一个就是追命，追了吕蒙的命， 是 就是大宴群臣啦，打赢了啦，捉了这个关羽父子啦，咁啊攞返晒荆州啦，咁啊当然吕蒙是第一功啦，白衣道光，咁突然呢就被关公上了身喎，吕蒙被关公上了身，一插插住孙权的心口，大骂啊，话逼眼小儿，紫苏选背，还识我否？吓、啊，咁啊一掌蹬低孙权，自己大步揽上孙权嗰个位置，坐喺度啊，然后大喝道：我自破黄巾以嚟三十几年啊，中环天下，今日俾你班奸贼算咗我啊，生不能食你肉，死当追你魂。啊！我乃看守亭侯关云长咁样啊，咁啊呢个吕蒙就俾佢索命，七窍流血而死。咁啊吓到孙权咧，带住成班文武大臣跪喺度拜，所以嗱嗱声送咗个人头去曹操度。咁呢啲都系用好重嘅笔墨啊嚟渲染佢即系关公成性。咁樣嘅過程 係仲有一單， 我諗民間就從呢啲上面去得啲靈感，點樣起關帝廟啊等等。 因為潘璋即係捉到關羽嗰、那個東吳嘅將領啦，佢個喺個演義裏邊嘅死法咧，都係同顯靈 又係宿命， 係啦，就係、是、因為個仔蕩失路，揾到間農家，咁發現個農家原來又拜關羽，或者我都唔明，你都啱啱死啫，點解要封咗做神？有人會拜你嘅咧？跟住潘璋又。誒唔知點解迷失路，又揾到嚟，一打開門見到個關羽像，因為一行雷，跟住就好驚咁啊！關兄就手起刀落就殺咗 送死咯佢。 但係其實潘璋係冇死嘅喎，喺正史裏面潘璋係仲生存多十幾年嘅喎，即係當然演義裏面咧好多時寫死一個人咧就唔係真係真係嗰個人死咗，而係我想用呢個角色去襯起成件古仔嘅發展咁樣啦。 小説真係非常之有感染力嘅，即係我同啲中學生傾偈咧，一定要舉呢個温酒斬華雄呢個故仔，太精彩啦！ 雖然又係虛構， 而家中外嘅電影電視劇，冇一個導演，冇一個呢個編劇能夠寫出咁樣咁震撼性嘅啊，虛寫喎， 係啊， 根本就虛寫喎。以呢個將來袁紹呢個袁術曹操成班友就只聽見呢個戰場上面锣鼓喧天啊，殺聲震地咁樣，關公威風凛凛嗰陣時仲唔係赤兔馬嚇，騎一匹劣馬咁啊，衝入將來提住個人頭掉喺面前。咁巴閉，即係馮天樂話啫，根本斬華雄嗰個就唔係關羽， 孫 堅 嚟㗎 嘛。但係唔緊要，即係呢個小説塑造呢個人物需要， 係冇錯。 咁啊，將呢個功勞寫俾佢，而且寫到似層層，寫到千載流眾，啊，真係好嘢！即係呢個小説喺個感染力上面冇得頂。 同埋之前都用咗好多個小將。即係話阿華好犀利啊！好多個人去送死， 梗係開始 KTV 先 啦， 去營造華雄，係營造華雄好好打嘅形象，咁更加襯托起關羽犀利。 突然曹操又慧眼識英雄咧，開頭就話嚇、我哋冇人才咩？阿袁術就出嚟講啊，少少功老手都夠膽出嚟同大將單挑咁啊！然後曹操係俾佢去啦，我睇佢堅嘢嚟嘅，咁然後嗰啲酒仲暖嘅話，即係呢個就係突顯到曹操嘅知人之明，突顯到袁術呢啲咧，即係有眼無珠之徒，咁又係一個好嘅小説反差啦。 唔係呢個曹操咧，係睇見關羽賣相好啊， 係靚仔啊， 一表堂堂， 係嘛？美豔公。 你而家行出去，邊個會知道佢係一個卒仔啊？ 咁啊， 冇人知噶嘛。咁你打贏咗啦，就得啦；打輸咗，冇人知啊，冇所謂。 同埋，其實劉關張三個嘅家世咧，都有個 特別的地方嘅。頭先講陶然傑其實關羽其實是通緝犯嚟， 係啊係啊係啊， 殺人通緝犯， 殺人犯嚟嘅。 佢就係嗰啲快意恩仇咧，鄉下殺咗人，跟住就流亡咗，跟住最後就見到劉備。張飛咧就係有錢佬嚟嘅，即係張飛就係將自己 桃園係佢噶嘛， 係啦，將自己嘅家產咧捐助阿劉備。阿劉備就係咩？劉備係創業即係企業家，咁咧就揾人合夥，咁咧 劉備係有個身世可以古仔可以講出嚟，姓劉啊嘛， 即係有個 product 有個產品。 但我就奇怪，即係劉備咧，佢一個有家世，第二個佢都曾經有過錢，所以可以讀書，可以學到武藝。但係關羽只不過係一個鄉下佬 合客啦， 佢點解可以啲武藝咁犀利咧？因為老實講，你武藝咧合客，而家金庸小説裏邊全部都係步將嚟嘅，我見唔到有一個騎將喎，係嘛？因為你鄉下佬，你唔通騎嗰只牛、騎嗰只耕田嗰只馬，你係練唔到武術出嚟噶嘛？ 因為係馬背作戰係需要有馬噶嘛，有馬即係屋企有錢啦，即係你可以諗下。 有唔止一隻馬， 你當佢好似張作霖咁咯，即係啲土匪啊咁樣啊。張作霖又係騎馬嘅，都勁噶啦嚇，啲東北佬。咁啊，關羽啊，山西人嚟嘅，山西解元人。整個劉備集團都是北方人為主嘅，北方幹部啦，我哋可以叫做咩？即係劉備就河北奪郡，啊，咁啊，所以佢哋南下，所以點解後來我哋睇到佢同呢個即係益州集團、荊州集團產生好多矛盾，咪就係咧南方幹部同北方幹部之間嘅矛盾，亦都係咁樣嚟。 佢三批人嘅，益州一批人，荊州一批人，跟住舊老舊幹部一堆人，三堆人嘅。 好啦，时间差唔多，我哋一阵听埋 诸葛亮啊，最后翻嚟， 唉，听埋新闻先，诸葛亮。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计划收回粉岭高球场32公顷土地发展。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话，有关决定属于上届政府作出，佢希望现届政府聆听民意。應該審慎考慮是否收回有關具有生態價值的高球場用地。葉劉淑儀在電台節目表示，在房屋問題上，政府可以先考慮發展綠化帶。另外，新民黨副主席、立法會議員容海恩日前登報表示，基於國安署指袁弓儀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當中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宣布正式與袁弓儀脫離惹色關係。身兼新民党主席的叶刘淑仪被问到对事件的看法，他说是容海恩的家事，不作评论，但认同容海恩是爱国爱港的议员。第二阶段电子消费券今日起发放，有长者表示消费券会用于超市开支和买波鞋等，感到高兴，但期望社会恢复繁荣，不想政府再派消费券。有市民打算用消费券买4000多元的吸尘机，但消费券分期发放可能要自行补贴，又说目前疫情前景不明朗，希望派消费券的计划可以恒常化。有学生就说想买一部价值大约8000元的手提电脑，但物价高企，外出用膳和用于交通之后，消费券已经所剩无几。也有家长说消费券将会用于买尿片和奶粉等。调查 Mirror 红馆演唱会大屏幕坠下事故的工作小组朝早再到红馆调查。工程师学会代表司徒嘉诚和警方代表等朝早10点之前抵达红馆。 據了解，昨日工作小組專家利用升降台視察舞台的高空裝置。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表示，極度關注歐洲最大核電站烏克蘭扎波羅熱核電站遭到炮擊的報導，警告核災難的風險非常真實，呼籲立即停止在核電站附近的軍事行動。格羅西說，核電站的情況越來越危險，可能威脅到烏克蘭以及其他地區的公共健康和環境，任何針對核電站的軍事行動都等於玩火，可能帶來災難性後果。強調烏克蘭的工作人員必須能夠在沒有受威脅的情況之下履行職責。營運核電站的公司就說，核電站當地星期五遭到俄羅斯的導彈攻擊，其中一個動力裝置需要關閉，並存在洩漏放射性物質的風險。俄羅斯就說是烏克蘭攻擊核電站。天氣方面預測，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亦都有幾陣驟雨，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聽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都有幾陣驟雨，星期二和星期三風勢頗大，有狂風驟雨和雷暴，隨後一兩日仍然有驟雨。而家氣温31度，相對濕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以领首先同你讲封路，荃湾老围有盂兰节的特别交通安排，直至到今日的6点钟，介乎老围牌楼和圆圆学院之间的一段老围路是会暂时封闭。而荃湾西站对面的大河道会设有免费穿梭巴士前往已经封闭的老围路。另外，九巴亦都会提供特别路线第32号 P 往返青山公路荃湾段西行至到圆圆学院之间的一段，详情可以留意翻九巴的网页。另外，石澳泳滩亦都有特别交通安排，直至到今晚7点，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有16个泊车位都是会暂停使用。新巴路线9号和 X9号的石澳总站会暂时搬到石澳泳滩公众停车场内近住泳滩大楼的位置。另外，半山的罗便常道有道路工程，近住加宝园的一段会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驾驶朋友经过要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其他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接近隧道入口，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3号干线落车去葵芳、葵涌道上程长道去观塘、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大埔公路陈心记来回、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以及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拣股有办法， 佢哋一一解答。 DMI 同埋 RSI 有14日、7日咁样分，边个系参考佢大啲嘅咧？ 嗰啲我哋叫技术指标，天数越短咧，佢个敏感度系越高嘅。如果系短线买卖，短啲天数咧系会俾多啲信号你咯，因为佢喐得密同埋变化大啊嘛。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30至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我脚下就是世界最长的悬挑玻璃廊桥，透过玻璃啊，可以看到下面就是万丈悬崖。来，我带你720度全景式看龙岗。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周末影院，张国强完全主演，碧海红心。 方天兴成为了飞行救助队机长，切身体会到救援人员在千钧一发的时刻勇于付出生命，义无反顾，深刻感悟到个人和团体的价值和意义，看到用生命捍卫荣誉的勇气和担当。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红心》，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继续讲埋《三国演义》中横谈，咁啊，诸葛亮啦，诸葛亮名声好大，但系事实做嘅嘢系有几多咧？咁啊，又系小说将佢神化啊，佢自己都装神弄鬼啦，系嘛？唔系点吓司马懿啊？咁嗰啲八阵图系咪真系咁巴闭？嗰啲啊，又待考啦。总之，我觉得诸葛亮神化得最犀利嗰样嘢，同事实相差太远嘅咧，就系佢战略上面、 打仗上面嘅能力。 战略上面一头一尾，一头咧就未出茅庐就知天下三分啊！呢个里面水分太大。再一个咧就系六出祁山啊！咁啊，先讲前面嗰度咧，就话知佢点样有办法。在屋企唔出门口就能知天下事啊！嗰阵时又冇咁多电子信息系嘛？就算佢系知道咗嗰、那个分析咧，点样睇都似马后炮啊！即系话嗱，北边啊曹操太大势力，东边又已经三代啦，啊好难熬佢，你咪熬刘表咯，熬刘璋咯，啊甚至要熬埋张鲁，个可行性喺边度咧？真系好低嘅可能性，因为你知道当时刘备手里边有咩啫？啊，将不过关张赵云，兵不过两三千，喺新野嗰个地方，其实就系作为帮呢个刘表守前线，打一打你先，死一死你先，就系、是、咁样啫。佢有乜理由可以攞咗成个荆州，再攞埋四川？可能性好細噶嘛，即係倒翻轉頭，事實係咁樣啦。咁將呢個戰略嘅方略安喺諸葛亮身上邊咧，就可能性大啲。咁至於六出祁山咧，我哋就覺得係一個好奇怪嘅戰略，因為呢個鍾會同呢個鄧艾滅蜀，佢個户口得94万人啫嘛。不是94万户啊，94万口啊，男女老少加埋，可能仲要加埋南蛮。 当年中国人口都其实唔过1000万嘅，即系三国加埋。 三国加埋过1000万唔系好奇，但系三分二以上系喺 唔系即系整系中国人口都系1000万， 系喺曹佢系魏曹手里边， 蜀 国系占 10%到嘅就好少嘅。 咁你能够用嘅常备军40000。你唔能够倾巢而出啩，你都要留翻啲手下啩，所以六出祁山咧，次次都系1万零2万人嘅啫。所以你睇佢事实上能够打到嘅地方，都系嗰两三个县打来打去。但系点解诸葛亮仲要以弱攻强呢？咁啊，历史好多分析，有啲人话佢如果守咧就死硬噶啦，啊，不如咧去骚扰下人啊。就是割下啲麦啊，占两个县啊，或者攞下啲人口啊，但系咁样你个成本好高，你搞到蜀国即系年年都打仗，咁但系诸葛亮冇办法鞠躬尽瘁，佢系要咁做，所以作为战略家嚟讲咧，孔明唔应该有咁高嘅地位，但系好似三国佢就系、是。三国演义里面最聪明、最精叻一个， 其實佢一生裏面係冇乜打過仗嘅喎，因為赤壁唔係佢打噶啦，赤壁係周瑜打噶嘛。即係喺蘇東坡嗰首《赤壁懷古》裏面都係懷念啊當年周瑾當年豪之英法，即係嗰啲形容詞後來又歸曬諸葛亮咁樣啦。即係但係其實赤壁之戰就唔係諸葛亮打噶嘛。咁夷陵佢又冇份啦，冇帶佢出去噶嘛。咁劉備點解唔帶佢？劉備比較着重法政，都唔係。在軍事上面都不是很用諸葛亮，其實某程度都反映劉備覺得諸葛亮打仗未必是那麼厲害的，可能是即你做內政沒問題很厲害的，但是打仗也是麻麻地。他六出祁山其實就是第一次不乏有些結果而已，收了姜維不斷以霸了四郡一陣，跟著最後都退兵了，跟著那幾次其實都是防守啦，是最後一次不伐都係逼不得已，我都就係死啦，可能即係再唔打冇機會啦咁樣。咁我覺得諸葛亮最成功嘅地方都係嗰、那個可以散位冇散位呢個動作上邊，即係佢已經係位極人臣啦，做到可以一腳踢走啊劉禪自己做皇帝，但係佢冇咁做呢一下咧，就喺歷史上邊咧係得到好多人嘅。尤其是係皇帝啦，因為皇帝最驚就係權臣散位啊嘛，所以受到歷朝皇帝即係皇家嘅推崇，就係、是、我都想有個丞相幫我可以咁樣嘅，霍光都嚇、啊、都換個皇帝啊嘛，都你個你唔得揾個第二個做啊，諸葛亮可以扶阿斗，即係大家覺得阿斗唔得㗎，我都鞠躬盡瘁，所以呢個係好得呢、這個封建社會帝皇家嘅歡迎嘅。 咁啊，讀書人都好中意嘅，我哋諗下。我哋而家讀完大學出嚟，啲大學生揾工做，寄幾百封求職信都揾唔到。而家有個老細三顧茅廬，你坐喺度等，嗌住你做，你做啦，好嘛？咁哇，真係呢個又係讀書人，又好開心嘅，即係唔使考科舉，考得咁辛苦，有人自動送頂官帽過嚟。嗱、呢種文化現象，咁而且亦都諸葛亮係魯迅批評《三國演義》就叫即係寫諸葛撞妖啊嘛，就將佢寫好似個妖人咁。呢個借東風呢啲又係裝神弄鬼。諸葛亮而且咧，《三國演義》係神化佢，但係同時亦都唔小心令到佢輕佻咗。譬如講佢嘲笑呢個周瑜啊嘛，即係話啊陪了夫人又撤兵啊嘛，周郎妙計安天下，陪了夫人又撤兵。其實諸葛亮都係一個秉性同周瑜都係一個好儒雅嘅人，即係佢唔係一啲咁輕浮之人，但係呢、這個。即係《三國演義》咧，因為佢係可能係江湖藝人所創作咧，佢將嗰啲民間使者嘅文化融咗入去呢一個諸葛亮身上面，所以就會哈哈哈咁笑。而個既生瑜何生亮就講到激死咗周瑜嗰個箭倉爆裂，但係其實咧，周瑜係一個氣量好寬宏嘅人，就算劉備都話佢係頗有氣度。這個情譜同佢唔啱，後來都和好咗，就直情話佢係與周公緊交，如飲純露，可以飲酒咁好。但係《三國演義》將佢醜化成為一個小氣鬼，係嘛？甚至乎喺赤壁之戰共同抗敵嗰陣時，都已經係想暗算諸葛亮。而講諸葛亮有兩段故咧，就算唔讀歷史都覺得好犯駁嘅。如果睇《三國演義》咧，就草船借箭博大霧，係嘛？我以前細個睇個影有個疑惑，點解唔用火箭咁昂居嘅射擊嗰只船都冇反應，佢都繼續射嘅咧，係嘛？笑都冇理由咁蠢噶嘛？呢個第一個犯駁，仲要佢親自揸船出去喎，咁冒險。第二樣嘢犯駁就空城計，司馬懿攬住200,000人嚟打佢，佢就大開中門嘅引。咁點解諸葛點解司馬懿點解唔派一兩個？你派幾百個敢死隊又去試試咧？係嘛？咁啊知道佢係真嘅空城定假空城啦。如果我哋睇電視劇嗰度，仲佢嗰個視覺效果仲過癮啦，係嘛？即係佢喺度彈琴啊嘛，坐喺個城樓度。咁點解唔撚個神箭手射佢落嚟咧？咁過癮嘅，佢距離好近嘅啫喎，喺個城樓上面彈。咁覺得呢個神化咧就過咗火啊！我唔知你兩位點睇？ 諸葛孔明咧，即係魯迅對佢嘅評價咧，都唔算苛刻。即系多智而近妖， 系啊系啊， 多智即系次次都佢一步三计啊嘛，周瑜啊三步一计啊嘛，咁就九开咯，赢咗你九条街咯，啊呢、這个就系美化，即系揿低周瑜咧，为咗美化诸葛啫。但系诸葛，头先啊冯天乐都讲咗草船借箭嗰一度啦。佢假就假在咩咧？如果係射過箭嘅人都知道，一支箭射出去以後咧，回收係冇意義嘅，因為佢射嗰一刻受嘅力啊， 使到嗰個箭杆同埋個箭頭啊，已經係盡曬啦。佢中的唔理你係中到人定係中到盔甲，定係中到 草 禾杆草，禾杆草裏邊都有支棍噶。啊，佢受傷好大，嗰啲箭羽啊，同埋箭杆啊，包括箭頭同箭杆之間嗰個結合啊，都唔能夠即刻嚟用噶啦。你看很多章回小說都是、啊、某人一箭射過去他接了又射回轉頭，這是不可能的，即使你射呢都沒有準的了，因為那支箭已經受傷了。這裡一個最重要呢是諸葛亮的缺點在哪裡呢，就是司馬懿說你食小事飯焉能久矣，你連這個打多少軍棍以上的罪都要你親自去過問，說明什麼問題呢，讲明两个问题，一个是你不信人，你是丞相嘛，即是你说一哥又好二哥又好，总之你话事的，你要去处理军国大事，你必须要有班爪牙文官武将打甩打劈劈咁咁嘅嘢，你都去睇住，你实死啦，你食多事烦都死啊。咁证明第二件系乜嘢呢，你執政了這麼多年，你沒有培養人才出來，你就收了個姜維，不是你培養的嘛，那個是天才來的嘛。最後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這麼多年經營，即是剛才馮天樂都說了，會不會是即這班外地撈鬆去到四川是有少少大家格格不入呢、啊，即係好似啲高官嚟咗呢個香港唔學呢個鳥語啊！咁你自己覺得自己高高在上係統治你嘅，會唔會有呢啲咁嘢咧？啊！當時劉備對你推心置腹啊，真定假都好啦，總之就做足啦呢啲功夫。你入咗蜀以後，你有冇做呢啲功夫啊？睇嚟係冇。如果有嘅話，使乜你自己食小魚示範咧？ 同埋。當年的益州士族和呢個荆州士族本身的矛盾都很大嘅， 最後同佢啦， 係最後嘅益州士族基本上都是投降派嚟嘅，因為即係學阿老叔話就係、 是，喂投咗一次啦，唔知再整多次， 潮州嗰啲咪 投降啦，繼續做官係嘛？ 係 啊，主公你投降你唔掂啫，我投降我繼續做官有乜所謂？ 所以老叔就講得好透噶嘛，所以後來呢個孫權稱帝咪鬧阿張超咯。若如公然吾甘黑米耳，我黑食的 了，所以当年的益州的士族其实全部都是投降派的，即是劝刘禅最后出城投降都是益州的益州的士族， 潮州 当年当年荆州带入去的人还有刘备那些旧将死了，即是蜀国有四十几年的 国造的嘛，那去到投降的时候其实基本上都是剩下益州的本地人，咁本地人就冇所謂嘅，投降我咪繼續做官啦。即係司馬懿，你都要靠本地人去管，即係唔係司馬懿啦？當年已經係司馬超啦。咁司馬超你都要靠本地人嚟管㗎。咁我咪繼續做官啦，冇所謂㗎。所以當最後阿鍾會要造反嘅時候咧，其實嗰啲益州嘅士族都唔係好支持啊，因為我其實喂你造反即係又繼續打，我都唔係好著數嘅啫。 甚至乎我哋可以假設諸葛亮點解成日都要北伐？其實可能他就想名正言順地行軍事管制，即是你北伐就是即軍管時期他就可以行軍法嘛，他都是被歸類於法家那一路的，即是諸葛亮其實就是他的權力就是高度集中嘛，可以是。但是其實也都有一個有趣的地方，就是為了神化諸葛亮還要將魏延貶低，《三國演義》就是諸葛亮一見到魏延，此人老後有反骨，日後必反，但是在正史上從來都沒有說魏延是老後有反骨，而諸葛亮對魏延是很信任的，被他做二把手、啊、即是這個丞相司馬這個職位都是為他 而設的，是的，楊儀爭他，所以楊儀很壞的，楊儀踩著他的人頭在那裡罵，拘捕了魏延之後就說用怒服能作惡否，還可以作惡，還殺了他三族人，即是兒三族，即是父族妻族母族三族人都拘晒，杨仪后来都抱怨啦，佢以为自己好大功劳，但系得个中军师做啫。佢同阿备衣讲，又话早知系咁，我投奔魏国好过啦。 或者幫手打楊，即係呢個魏延生，後來楊怡都被逼自殺嘅，即係被依告密啊嘛！哇，呢啲嘢唔可以講少喎，大佬，咁呢啲咪自相殘殺咯，係咪？呢所以後來咧，好多人為魏延係不平嘅。啊，後來我哋睇黎東方嘅《赤柱三角》，或者我睇呂思勉嘅《三國史話》，或者我哋睇呢一個金聖瑤嘅《三國談心錄》，呢啲書我全部睇過，都係覺得魏延千古奇冤，佢係粗魯啫。 即係孔明一見佢就話老係有犯規咧，呢啲啊真係風水佬啦，睇相咩冇可能嘅，而且人哋咁大嘅功勞，佢可能咧又借此震震佢先。你唔好以為你獻咗城啊點樣嚇？其實你背主嘅呢樣嘢嚇，喺道德上係唔得嘅。但係呢樣嘢就係比曹操差好遠。曹操背主怕咩啫？唔背主點會嚟我度啊？系嘛？我要用人啊嘛，家阵即系魏延喺后尾，阿冯天乐话斋，佢做二把手啦，系佢嘅能力嚟噶嘛。 系 你话仲有边个啊？嗰啲将死晒啦，而刘备在世嗰阵时候，对佢重用 ， 其实重用过五虎将嘅。 系啊， 佢真系。 守汉川， 系 张飞佢都唔揾，张飞以为一定系揾我啦啩，咁唔系，原来揾魏延。 佢一个地方官嚟噶啦，系有权有职，而唔系一个军官。军官你系打仗嘅啫。 正西大将军啊，犀利！ 你要军政合一先得噶嘛。所以诸葛亮用人咧，呢方面又系麻烦。 唔得嘅，唔得。 你从好嘅方面咧，可以讲佢。好負責任，鞠躬盡瘁。但係你做一哥管成個國家，唔係咁管法噶嘛？嚇、啊，你攞嚟死嘅啫。咁啊，孔明一開始同佢編排咧，確實係嚇、啊、白河用水嚇、啊，博望蕭團，真係為之一振嘅、啊。如果冇呢兩下嘢，佢點鎮得住關張啊？嚇、啊，關張諗住我哋兄弟如手足嘅喎，你算乜嘢啊？又咁後生。 27岁啫，所以我哋睇戏嘢咧，系咪？周瑜咧就后生过诸葛亮噶嘛。如果我哋睇京戏啊，诸葛亮又好多唔松嘅，就错嘅。系啦，周瑜已经34岁啦，诸葛亮先27，系嘛？咁就倒转。所以关羽、张飞唔服都有道理嘅，因为27岁，佢觉得个僆仔又冇工作经验，又冇作战经验，你指挥我唔系啩？ 都唔单止系年纪啊，同埋你嘅资历 啦，系啦，咩经验啊？ 乜嘢啫？ 吹水啫，你啊， 系嘛？咁但係隋書介紹㗎嘛，咁隋書已經有咗功勞喺度啦，即係佢話呢個仲叻過佢咁樣嚇，卧龍咁犀利，咁劉備梗係要信佢啦，冇咗隋書啦，咁點算咧？ 咁仲有水鏡先生嗰段説話啊嘛，即係我哋有一句叫即係識時務者為父俊傑，咁其實係邊個講嘅咧？就係、是、水鏡講嘅。咁佢形容邊個咧？形容就係卧龍鳳雛呢兩個人咧，佢哋可以咧喺一個唔出門嘅情況底下都知道世界大事，所以係俊傑嚟嘅。 嗰陣時冇得上網嘅， 咁所以後來識時務者就唔係咁嘅意思啦。 梗係啦， 但係最初原來識時務者咧係形容諸葛亮。 唔係咁佢有個優點喎，你有冇諗下？佢娶咗個老婆咁醜樣嘅咧肯娶喎，諸葛亮幾靚仔 又未必真係。 但係佢外父可能即係家世係比較好啦。 呢個代價呢、這個可能係。 而且佢係諸葛亮呢個人，第一個係學術，第二個係政治。佢喺女色方面咧，就好似 佢都唔得閒啦。 同埋呢個老婆有學問嘅，有得傾嘅嚇。 佢得一個即係成年嘅仔得一個啫嘛，就係、是、喺 死埋咯。打 戰爭嘅時候打仗死埋係啊。 咁但係劉備入四川，點解唔帶佢帶馮初去咧？咁呢度又有得諗嘅喎。你明明諸葛亮喺起碼叫做赤壁立咗大功啦，係嘛？呢、這個龐統係啱啱嚟嘅啫，點解信佢信得咁緊要咧？裏邊會唔會即係諸葛比相比之下，龐統有嘅優越性喺度咧？但係為咗寫諸葛，咁啊寫冇辦法啦，既生瑜何生亮呢個抵死啦！如果唔死咁樣你壓住。你两个写边个啊？ 系咪诸葛亮长命啊嘛？即系相对咁多个刘备嘅军师嚟讲， 佢对法正都信任多好多啦。所以嗰阵时咪话，即系刘备咁样打仗，唉，如果法孝直在，就唔会至此啦。咁即系佢进谏都冇用啦，所以佢都悭翻啖口水啦。吓，即系夷陵之战，佢都冇劝谏乜滞啦， 即係如果睇正史嘅《三國演義》話佢有啦，但係即係好明顯佢就係個信任度其實唔係我哋想象中咁親密無間，一定係將佢哋即係寫得 close 好多，我相信嘅。 劉備入咗川以後咧，一定要好重視當地嘅人嘅。 當地幹部， 你話法正佢哋係立咗大功噶嘛？如果唔係勸劉璋投降，有排打噶。你唔好以為佢咁容易就攞啊！ 即係咪劉璋暗弱啫？ 好啦，時間差唔多啦，咁啊，聽日我哋要講美國嘅州立大學，要請文傑華馬恩次嚟講。聽支歌先，《飛鳥俠》布置靈春。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我一个在途上尽显荒凉，似飞鸟的神鹤慢了半响，曾经千夫赞赏，如今要吃败仗。残忍的真相，即使显强亦叫真相。那天与万能侠并肩的磁场，已失散的同伴另有理想，如今奔走远方，没有世界动向，无言的我就似在隔阂中搔痒。我是悍将，当天风光里满天翱翔，但是今天仿佛只走到错的方向。从前鼓掌，从前金掌，历变风霜，现时风霜忘我走将勉强，只可轻轻地开到一扇窗。一抹舌同像亦有妄想，常胆一边扬伤，但我仍有倔强，常常受